在这里是我的伤悲，想要给你是大惊喜，你越走越近，热恋的伤悲措手不及，记好了在哪里，不应该在这里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，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，给我离开的勇气。他一定很爱一把无比下去，分手也只有一分钟而已，他一定很爱比我会讨好，不会像无知啊孩子气为难着你，为难着